系长话短说啦，阵间翻嚟咧就有 Chris Babida 鲍比达嘅访问，唔系比达，系鲍比达啦。我喺连登巴达，我同佢刨咗好耐啊。你知呢排攞花生嘅仔啊？ 咩啊？各位连登巴达，我哋寻日咧，自从我哋咁样讲咗之后咧，跟住啊，有听众咧 cap 咗你哋嗰个。留言嗰个咧出嚟，然之后摆翻落去我哋个铺嗰度，多谢你啊，巴达。 系，不过我一路想问下一哥个网名系咩？佢一路都唔肯摆我字， 解唔讲得。 阿一哥，你有，你唔系写一嘅， 唔系， 梗系唔会啦。好，佢哋嗰啲名好有创意噶，全部网名都 咩都有可能发生嘅，因为要申请即系呢个讨论区啦，就要一个叫做。ISP 嘅電郵啊， 即係學校啊， 學校啊，或者一個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提供嘅一個電郵先至可以嘅。咁所以嗰陣時讀 Master 就係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為咗申請呢個，就申請咗到而家咯。 咁你係咪即係經常都會常住喺度留言定係睇嘅多咧？ 睇多嘅， 我哋通常唔披露嘅，唔披露呢啲。 我哋呢啲有個 terms 嘅叫 CD ROM， 係啊 ，CD ROM 咧。唉，好耐之前已經係，唔係啊！嗰陣係嗰啲叫咩 news group 都係有 CD ROM 噶嘛，知咩叫 news group 啊？ 唔知咩叫 news group 係叫咩以前嘅留言嘅地方 咯，即係而家就嗰啲咩關注組啦，以前嘅嗰個年代就有啲 news group 咁樣樣嘅，即係而家你嗰啲可爆關注組啊嗰啲咧。 阿一哥而家好沉迷啊！尋日佢先講完就睇好好睇啊！ 佢話勁啲，我只不過揸部車由廣播道落到九龍塘地鐵站，梁禮勤已經啊～用咗幾百字，好濃縮地講曬啲十幾日 去脈， 來龍去脈， 好比啊！嗰陣時喺廟街嘅說書人， 係啦，話説啦， 差啲要喺個銀包攬十蚊出嚟。 哇！我真係覺得梁禮勤應該咧拍嗰啲三十秒短片啊！佢啲咪好快嗰啲咧，但係呢個事係咁樣嘅學生咧，就一日就同個學生就咩咩咩，結果佢就咩咩咩，佢個女就開始追數喎，結果咧佢做咩？出嗰啲片啊，梁禮勤而家咩好興嗰啲，即係 TikTok 定係嗰啲 shorts 啊？梁禮勤好啱做嗰把聲啊！ 嗱，咪嗱，我又想補充翻，因為點解會咁嗰啲咁扼要地去撰寫咗成個古仔咧？就係因為啊，當架車啊去到呢個窩打路道嘅時候，差唔多轉彎嗰陣，有人就話啦：，喂，呢單嘢究竟搞咩？可唔可以快脆講俾我聽？咁於是咧，我就嗱嗱聲咁講，側邊咧阿一哥都喺度附和同埋補充嘅。 我補充資料嘅就， 如果大家想梁禮勤咧， 我想講 梁禮勤喺咪後用一條清聲再講一次咧，大家喺我哋個 page 度留言啦。呢啲我哋唔好放人哋假事，或者大家自己睇東張西望啦。OK， 好啦， 有新嗰一集出咗。 好啦，咁啊，我哋唔好讲啲花生嘢啦，呢啲我哋咪后自己做啊。我哋讲翻琴日咧，我哋就讲咗 提起花生啊。有时我哋去酒吧都有花生食 嘅，系啦。当年饮杯嘢觉得花生啊，你觉得啱、啊？其实以前咧去饮杯嘢，其中一个圣地咧就系而家冇咗，以前嘅新宁大厦嘅，而家起咗等新嘢啦。下面其实有一个好似 喺边度嚟噶？ 即系阿 Mark 哥俾阿李子雄俾钱派钱嗰度啊。 系 咁喺铜锣湾唔知恩平道定开平道啦。 阿哥俾阿李子雄 派钱啊，系 阿李子雄 接嗰度咧，系 阿发哥俾阿大哥成， 捞乱咁啊。系好啦，咁我想讲嗰阵时喺一好似有间叫花生吧嘅， 系 佢个特色就系咧，佢任你食花生，你喺嗰度饮啤酒。咁而佢嘅特色就系你啲花生壳可以随地抌噶嘛。咁呢个系嗰间好有名，而家冇咗噶啦。咁啊，嗰阵时我哋有阵时都会落去 Happy Hour 咁。咁啊，琴日嗱，我哋就讲到呢个饮杯嘢咧。咁我令我谂起啊，系我几时开始饮杯嘢咧？因为喺中学年代咧，我哋嗰个年代咧系唔会有钱落酒吧嘅，即系我哋都唔会有，因为我唔饮酒啦。咁同埋咧，我哋嗰个时嘅文化咧，就唔系好兴饮杯酒呢啲咁嘅文化嘅。咁啊，直到几时我哋真系去学人饮杯嘢咧？其实要多得一套电视剧叫《一号皇庭》。嗱，《一号皇》一哥唔知啊，梁启应该明啦。咁《一号皇庭》咧，其实佢就成日都讲嗰班咧，即系阿 Bobby 啊、阿公啊、阿骆应军啊、阿蒋志光 嗰班专业人士啊， 佢哋就成日落去。Shooters 52，而家冇咗啦。系知唔知一间咁嘅酒吧？ 我唔知啊。 嗱，一间叫 Shoot， 咁当时有两间两大系统嘅，一个叫而家仲有嘅Dan Ryan 啦， 系啊 Ryan， 同埋咧一间叫 Shooters 52，咁咧就喺时代广场啊，同埋尖沙咀都有嘅。我记得我仲记得咧，因为一号皇庭就成日喺佢哋其中一间铺，唔知系美丽华嗰间楼下地库嗰间拍嘅，咁所以嗰度咧就成为咗我哋。即系学人饮杯嘢嘅一个圣地，同埋咧，我第一次其实走入去，所谓 Happy Hour 饮啤酒咧，就系去嗰度嘅。咁我仲记得嗰阵时咧，我系嗱一阵间想讲嘅题目就系，其实我系 get 滴 對於酒嘅認識都唔知㗎。我就係知道呢個世界上有啤酒，同埋我老豆講嘅一個叫白蘭地嘅物體、嗯。其實我真係唔知道。 仲有威士忌啊！ 我都唔識分啊。咁好啦，咁當時我仲好記得嘅就因為帶我哋去 Shooters 嘅咧，就好似有一兩個哥哥姐姐。咁佢哋就年紀即係可能過咗十八歲啦，佢哋就已經係可以嗌嗰啲。琴日你咪講話咁咩點火嗰啲咧？ 哦哦，係係。 同埋咧，佢有一隻酒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真係好似叫做 Shooters 52嘅，就類似就藍，我仲記得係藍色嘅。佢又係喺個頂度點個火，跟住就飲咗嗰啲好霹靂嘅嘢，我唔知咩嚟啦嗰杯嘢。 藍色應該係Bombay Sapphire Gin 啊。 你再唔講一隻咁嘅 紅啤色快歌嚟噶？ 唔係 嗰支嗰支 快隻歌嚟噶， 應該係嗰支，因為嗰支 Michael 紅啤， 唔係，我唔記得點算，但係咁 紅啤， 紅你知 即盲買啊， 盲買藍寶石煎酒咯， 就係 哇，得啦， 好啦，咁啊。由於我又唔飲酒咧，所以我長期咧，我仲記得嗰陣時就有人教咗我飲嗱，因為咧，琴日講啊， 要人教噶， 嗱你去到咧 都要人教你點 order。 雖然咧飲 ice tea 咧就好似好巴閉，咁但係咧，即係當個個都話，我要咩酒嗰陣咧，你唔識嗌咧，你覺得好老土啊。係 冇錯。 咁當時咧就有個朋友代住，嗱你記住啦，去到呢啲咧。人哋問你飲你噏冷勁啦，噏Pina Colada，Pina Colada。其實我而家連Pina Colada點串我都唔知啦。 我尋日 Virgin Colada嘛。 我覺得咧，即係每一個咧落酒吧嘅初哥都總會有一個色圖老馬帶住你。 咩蹦逼咩嘛？ 同埋咩高蹦逼嘛？唔係同埋咧，好重要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嗰個人一定會同你講。唔好咁靓啊！嗱，嗌嗰阵要充满信心， 唔好嗌生力啊！ 系，即系你一定要讲啲英文嘅，或者如果你 即系希望即系 bye bye sir 咁样， 系啦，即系惊咁样，可能都系好过生力。咁咧，我第一次落嘅时候咧，系即系喺九龙塘嗰个方口里边，即系半溪隔篱啦。 国王的手臂 系啦，国王的手臂咁，跟住咧死啦，饮咩咧？哎呀，我又唔知道。咁然之后咧，周围有啲人咧就话：你饮唔饮酒噶？我唔饮噶。咁然之后最初咧系饮唔系酒精嘅饮品。就係布斯闊啦， 係布斯闊啦， 跟住飲布斯闊，然之後咧就布咗好耐喎，因為唔識嘛，你淨係識布斯闊，究竟係咩嚟嘅都唔知喎。 布斯卡個 friend 啊， 總之就係一路都記住有呢個名。 布斯闊即係咩啊？ 唔知哦。 咁咩咧 ？Virgin Mary 咧？系咪叫 Virgin Mary 啊？唔 系，系 Virgin Mary， 有 Bloody Mary， 系 Mary， 即系必色玛丽啊嘛， 色玛丽。 我听关淑怡唱噶， 呢个系 有番茄汁噶嘛， 番茄，因为红色噶嘛， 但有酒噶嘛，系咪？ 有酒。 但系 Bloody Mary 系冇酒， 因为 Virgin Mary 系冇酒精嘅版本 嘅 Bloody Mary 系啦，系啦。 因为点解我会叫 Bloody Mary 咁长时间都 Bloody Mary 咧？就系因为咧，有人同我讲你有咩？我会唔会有嗰啲杂果宾治啊？ 系啦，咩细个冷静咧？ 我仲用。中文啊，系杂果宾治啊，跟住后屘佢话：喂，唔好饮呢啲啦，好靓。我话：但系我唔识饮酒啊。哦，咁啊，你要 Boost Food 啦。咁然之后我 Boost Food 咗好耐，即系喺香港嘅酒吧行走江湖咗好耐，都系 Boost Food。 我咪偏咧 Canada 咯。 但系咧，其实 有块菠萝插喺侧边 啊，冇错，系啦，连菠萝 有遮噶， 连块菠萝都要食埋噶，但系唔好嘥咗，因为贵啊嘛。咁跟住，但系咧，其实有两大阵营嘅，除咗酒吧之外咧，譬如啊，有一啲可能系自己独立一间嘅酒吧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可能系喺酒店里面嘅酒吧，咁然后咧，去到呢一个层次咧，咁跟住啲人咧就话你唔好嗌布斯阔啦，唔抵啊，咁系咩咧？个色图老马又出现喎，同一只嚟噶，咁佢就。嗱你嗌 pineapple 咩布啦咁样，咁样喎，咁咩布啊 ？pineapple 咩布？ 吓？咩布？ 系啦，咁跟住，得噶，求其你记住音啦，哦咁啦，咁然之后咧，我又 知你讲咩噶啦。 系啦，我永远咧，永远去亲，如果系酒店里边嗰啲酒吧咧，就 pineapple 咩布啦。佢普通嗰啲就 Boost Food 都唔该咁样，咁样嘅。 三四。 好啦，咁究竟啊 ，pineapple 咩布系咩嚟嘅咧？我寻日咧真系。攞错电话，揿咗个语音 ，Siri， 唔该， 佢真系出咗，系一支酒嚟噶， 即系点读啊？ 系 pineapple 啊，系咪真系？ 等先，我搵翻 菠萝咩啊？ 菠萝嘅一个，哎呀，喺度，系一个提唔系椰子酒啊咁样。 你嗌得咁样读一次啊？ 我哇，我唔识呢个真系。 唔系 pineapple， 你可唔可以叫 马里布咁啊？马里布， 可唔可以叫阿 Google 读一次啊？ 吓唔好啦，即系咁喺一个我即系后屘我睇翻佢个解释 ，Malibu 系啦，我睇翻佢解释咧，原来系一只有提子味嘅一啲酒类饮品咁样，跟住加沟啲菠萝汁咁样，类似咁样。 Malibu 咁上下啦，系啊，咁我原来系叫 Malibu， 我就不停讲 Malibu 啦，咁样， 系， 每一次都识听， 唔识嗰种尴尬同埋无地自容咧，我。即係琴日就講話咧，我 同埋嗌出嚟要好有自信㗎。 咁我啱啱咧就去咗即係芝加哥有一次啦。咁我就之前咪同你講我部車俾人拖走咗嘅事件嘅。咁前面我就話咧，我去咗一間好有名嘅 jazz bar， 即係聽講話當年啊嗰、那個 Scarface 啊鐵面咩刀疤手嗰個黑社會大佬都係嗰度講數嘅。anyway 啦，咁嗰度啲 jazz 好聽。咁啊好啦，一坐低你知啦。嗱，其實我完全唔識得酒吧文化，即係喺電影度睇翻嚟，通常都係有個牛仔插入去，唔知 rap 俾我啊嘛。好啦， 嗰道門係咪嘢嘢嘢嘢？ 嘢嘢嘢， 好似 嗰啲 show 咧，係嗰啲前面縮 嗰 啲 前後嗰啲嘢嘢嘢。 咁去到咧，嗰啲 bartender 咧又好 cool 嘅喎。咁跟住咧，我又企喺度，我已經眼望望唔知點樣好啦。咁我又唔知道酒係點樣叫，即係點樣嗌啦，爭啲係又係叫杯生力㗎啦，想。咁佢跟住呢我就埋去，咁佢就無端推個 menu 埋嚟，有咩？咁、那個 menu 一隻字都唔識。 我以為佢話推杯啤酒。 我、推杯酒嗰、那個。 佢 有個動起嗰啲牌，嗰啲膠牌，佢推埋嚟啊，揈埋嚟喎。 佢係咪兇神惡煞樣㗎？ 好酷嘅，好有性格嘅、 啊。其實啲 bartender 咧好得人驚㗎，我覺得。係 啦，咁跟住咧，咁佢咁我就成個牌入面有三十隻酒到啦。我一隻字都唔識，除咗一个叫 BEER 嘅 beer，beer 哦， 咁我知道我佢 beer 下边咧应该嗱，咁我谂住 beer 我应该有啲咩 Budweiser 唔知咩 Bud Light 啊， 其实咩 Sammy Gale 啊，卡斯伯啊嗰啲青椒咁啊，都冇一隻字都唔識，跟住咧我就乱咁读咗一个懒系嘅啊 ，this one 系， 跟住咧嗱，其实佢摆低咗一杯乜嘢嘅啤酒，我唔知道，不过几好饮。跟住咧，我其實有少少咧，想問佢啊，呢、這個牌子幾好飲喎？話俾我知咩名？但我由於你知你 ，you know my English is very good，OK？、Okay? 咁我俾完錢之後，我已經唔敢再講。 未，但係你講咗 this one， 佢已經知道你係咩啦，唔係當地人啦，即係唔係 native 啦。 咁 咁 唔 係 native， 更加費事講英文落去啦。好啦，咁跟住咧，咁我到我太太其實都係唔識嘅。阿饅頭媽咧又係見到。咁我老饅頭媽就係、是、 佢應該讀書多過你，佢冇理由唔識噶喎，新聞人啊嘛， 咁跟住咧，佢我就佢話想飲杯白酒，咁跟住咧我又冷靜啊，有啲咩white wine 啊 recommend 咁啊，佢又篤咗個唔知咩名出嚟，叫 Tassilosra， 咁一堆名， 哦係， 總之白酒嗰啲名啦，咁我哋啊 OK， very good 咁樣。咁就喺嗰度， 系咪真系好饮啊？ 啊，佢觉得好饮，我冇饮啊。咁总之喺嗰，因为我要揸车嘛。咁我其实我摆杯啤酒喺度，我都系摆个样，因为我冇人喺杯曲噶嘛。 其实可以，可能 唔系 orange juice tea， 布斯福咯。 又嚟边个格拉达啦？咁我 唔系啊，但系可能你咁样嗌呢啲咁另类嘅嘢，佢会识笑喎、 啊。冇啊，佢冇完全冇表情嘅。咁总之要呢个 beer 咁啊，推杯嘢埋嚟，跟住嗌杯白酒又咁。咁、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嗰、那個當時咧，我係覺得，哎呀，好老土啊！就因為我連一隻酒嘅名字都噏唔出，又唔知道嗰啲酒，即係等於琴日講，你打開個意大利 menu 嗰啲 pasta 嗰啲名字，其實你一樣都唔知係咩嚟噶嘛，就係見到beef 咁beef 啦，咁樣唔知乜嘢嚟噶嘛。即係譬如我問一哥啦，你喺你嘅酒嘅知識點學翻嚟啊？ 哦， 譬如我舉個例，咩威士忌啊、乾邑啊、白蘭地啊。 你咪上網 search 噶？ 有時會噶，有時如果去一啲， 佢嗰年代有少少唔同。 係啊，如果有啲去啲可能齋飲手工啤嘅。嘅鋪頭，咁可能你真係要上網去睇，或者例如 search 個牌子名佢邊款，咁然後自己上網去學習，又或者可能入咗一啲關注組，啤酒關注組，咁會有啲人可能有啲學術文章你可以自己參考咁樣。但我最早如果你話嗰啲Pina Colada 嗰啲係因為大學嘅時期咧，我間宿舍啦，每年會搞一個酒會嘅，咁、要揾一啲同學仔幫手咧，就係、是、做一個嗰啲叫做。bartender， 又其實唔係 bartender， 其實只不過純粹係你企埋一邊，然後你幫同學仔佢話要啲咩，你就幫佢溝啲酒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就已經會喺個活動之前咧，即係搞手咧，佢已經俾咗一個嘅 類似 menu 咁樣嘅嘢啦，即係例如哦，如果佢要 snowball 嘅話咧，就記得係益力多加福卡，然後再加唔知幾多滴嘅嘢，咁、然後會有曬量杯喺度，然後我哋就會自己去背曬啲嘢。咁喺嗰兩三年嘅期間，就係因為我有份幫手做搞手嘅時候，我就學習咗一啲叫做即係啲雞尾酒嘅一啲即係基本嘅一啲知識啦，係啦。咁去到後屘可能出嚟飲嘢嘅時候飲得多，咁啲 bartender 會認得噶嘛。咁佢就會行埋嚟，喂，你又飲啤酒，不如介紹杯靚嘢俾你飲啦。咁然後傾起偈嘅時候，佢就會介紹，哦，呢杯個好似我尋日話 school driver， 究竟佢個典故係點嚟？點解要咁飲？同埋又或者可能去到後尾，你自己再有啲朋友開始，我話，哦，佢哋開始品威嘅時候，咁佢哋真係會買一本書翻嚟，哦，呢、這個係蘇格蘭威士忌，就專門個味道係點？呢、這個牌子咧就出名係出海鹽味嘅，或者呢個係日威，佢究竟係應該要飲咩味道？ 乜威嘛？ 日威啊，即系日本威士忌啊，系啦，咁系啦，咁究竟系饮啲咩味道？咁你就自己再睇书。 你去个吧嗰度讲话，唔该日威，佢明唔明噶？ 唔系，咁你就直接嗌个牌子名噶啦，系、啊，即系例如可能我 响当当咁样， 响嗰个咪 Hibiki 好似系六系嘛？ 系系、 啊，真系有个牌子叫响当当噶？ 唔系啊，嗰、那个字啊，嗰、那个字嘅日文发音啊。 哦，响当当啊，就系叫。 我真系唔识啊！ 哎呀， 咁当然佢哋嗰啲再研究多啲，系直情系连个杯要用啲咩嘅形状，或者用turnip 嘅即系郁金香杯，定系用另外一款嘅威士忌杯，即系美威同苏格兰威同日威用嘅杯又会有啲唔同。究竟落唔落冰，定系落不锈钢冰？呢啲都系喺个研究嘅范围入边。 而且呢个咧就系好高深，因为嗱，再去到咩咧就系、是，譬如又系意大利餐厅啦，即系我哋嗰次同阿 Michael 都讲咗少少。喂，嗱，你食海鮮意粉，咁究竟你系应该配杯咩酒？究竟系白定系红，定系香槟，定系唔知咩餐酒？ 俾边普你我 系啦，都系 IC。嗱呢啲学问咧，我系永远都唔识嘅。咁但系咧，你一去到嗰啲高级餐厅或者酒吧，你就开始脚震啦。哎呀，死啦！即系一问你不如饮杯酒咁饮咩饮乜嘢酒？ 喂，呢个固之然系唔识，你唔知点算好啦。但系咧有阵时咧，可能即系你即系可能带你去嘅人，佢见到你已经面有难色喎，咁跟住咧，不如我哋叫啲唔知咩咧，就配翻你个牛肉啦，喂，嗱咁样，咁然之后可以食啦饮啦，系咪啊咁？乜系咪啊？你焗住话啊系啊，系啲咩咧？咁又唔知嘅喎， 好啲啊， 系喎，啊系啊，真系啊， 有冇试下朗下咧？朗嗰啲气出嚟啫， 系嘛？ 要懒系好， 要呼吸嘅个酒系咪？系咪好啲啊？系啊，咁呢啲真系好尴尬，老实讲。 所以我哋而家沙流净系寻求一位啊， 系 即系饮酒入门嘅专家， 系 唔系？但系其实阿一哥都已经有基本嘢噶嘛？ 你讲啊，譬如你威士同干邑同白兰地有咩分别咧？ 威士忌系 我净系知道白兰地踩喺个下巴度有 松，系个原材料唔同啊。白兰地系一个用麦，一个系用葡萄咯。白兰地系用葡萄去蒸馏出嚟嘅一种酒。 咁有啊，嗰、那个应该系日本噶，系咪？用番薯啊？系 番薯嗰啲系一啲烧酒或者清酒都会有嘅，即系烧酒或者清酒。咁有啲用番薯，有啲用芋头，有啲用米。咁就因应唔同嘅地方，佢嘅水源、佢嘅酿制方法会有些少嘅。风味上嘅分别嘅， 咁我哋咩时候应该饮白兰地？咩时候有干邑？咩时候饮呢个威士忌咧？ 想饮 就想饮，我就系心情好嘅时候饮威士忌，心情唔好嘅时候就饮啤酒咁样咯。 哦，系咩？系咩？系咁样。 我自己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即嗰啖好似你饮汽水做完运动，嗰阵气嘅嗰个舒服嘅程度， 嗰个系啤酒， 啤酒。咁、 即系嗰啲一套气就晒出嚟啦。 咁如果你话好似啲餐饮嘅基本即知识啦，好似话红肉配红酒。白肉就配白酒嘛？ 啊，系嘅咩？ 系啦，即系例如，如果你食牛扒同埋羊架，咁就应该系饮红酒嘅。咁、但系如果你食猪肉或者海鲜，就应该要配白酒咁样。而香槟就应该系餐前酒咁样咯。 咁、如果我食扬州炒饭， 我扬州 中餐咧， 呢、這个其实早 我谂二锅头， 但我想讲早 茅台啊，唔该。 其实早五六年前咧，香港兴起一阵嘅一啲即系叫做中国酒嘅风气嘅。喺一啲餐廳，如果佢玩 fusion， 即係例如可能打邊爐咧，佢可能會即係話哦，我間餐廳有茅台嘅 cocktail， 湖南椰嗰啲 係啦，或者可能有竹葉青嘅 cocktail， 我都有試過飲嘅、 哦。 即係嗰陣時會興起係試下將一啲中式嘅酒同埋西式嘅酒，即係用西式酒嘅調法去調一杯 cocktail 出嚟都會 咯。咁樣個 cocktail 出咗嚟係有咩唔同㗎？ 咁佢本身個基酒，即係本身個酒佢個 base 係唔同啊，即係咁你咪有竹葉青嘅味道咯。嗰次試過飲一個係。 系啊，我唔记得咗啦，好似系沙冰嚟嘅，但佢就用咗中国嘅茅台去整咁样嘅。 哦， 咁所以你饮落嘅时候， 茅台沙冰， 所以你系会有一啲，但系早几年会 兴西洋菜街有冇咁 啊？好似喺旺角嘅 加两滴益力多落去嘅， 咁所以就有呢啲咁嘅风气咯。早几年， 即系嗰种博大精深 啊，好深奥噶， 系啊，即系都几廿岁 问啊， 我都仍然每一次一拿起个 drink menu 咧，我都系。distilled water 唔该，即系呢下你有啲攞咯，呢、這个真系希望有啲高手啦，帮我哋陪你啊！ 其实咧，你只要攞走你嗰啲攞咧，你就咁好理直气壮咁讲 distilled water 咧，其实就 OK 嘅。 好啦，咁啊，咩啊，再讲啦，转头翻嚟咧，有 Chris Babita 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通过的士加价，落期收费增加2元，市区的士落期新收费是29元，新界的士是25.5元。落期之后，首阶段跳标，每跳加2毫，后段每跳加1毫。政府下個星期三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規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新收費7月14日起生效。政府話，審批加價申請時已經充分考慮各項因素，包括市民的接受程度、的士業界的營運成本等。有市民話，起標加2元可以接受，同時期望的士服務提升。有的士司機話：聽聞車主醖釀加車租。機管局公布機場的旅客保安費計劃在出年1月1日起由55元加至65元，並且視乎機場客運量增長和當前客運需求，在2027年起分階段加至75元。在出年1月1日之前發出的機票，即使出發日期是1月1日或者之後，都不需要徵收調整後的費用。旅客保安費由航空公司代機管局向離港旅客收取。機管局說，調整費用符合香港航空保安計劃定名的用者自付收回成本原則，費用將會用於進一步提升機場保安設施和系統，例如安装智能旅客安检系统、更换机舱行李检查系统，以及将保安服务延伸至涵盖三跑道系统相关范围。内地开放多8个城市赴港澳自由行，包括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等，今个月27日起实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8个城市人口多、经济增长大，屬於高消費群，估計可以為香港帶來一年大約30万旅客，大約12亿至到15亿元消費額。他說，新安排可為本港經濟增添龐大動力，促進香港旅遊業提質提力，並且增加過夜旅客。旅發局將會向8个城市的個人遊旅客派發200元優惠券，在不同餐廳和商戶消費。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强调，政府提振经济不会靠单一方法，相信琳琅满目的项目可以带来人气和财气，政府会做好导演角色，业界亦都要演好自身角色，应变创新。海关今个月7日在葵涌货柜码头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往台湾的案件，在2个货柜内检获大批美列仓单货物，包括懷疑受管制干魚翅和鯊魚皮、懷疑受管制木製家具、電子零件和電子產品，估計市值大約1亿6千万元。海關說，透過情報分析和風險評估，發現不法分子意圖利用遠洋船走私貨物，於是部署策略打擊，並鎖定一艘準備由香港前往台灣高雄的遠洋船，經檢查之後，在船上2个貨櫃內發現這批未列倉單貨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 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最近的合作伙伴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中文大学麻醉及深切治疗科学系、香港小儿外科医学会、皮肤慈善基金。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的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的生活需要没？香港年金给你百分百保证的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他创作过的金曲陪住我们成长， 让我一起去冲， 他编过的作品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 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 他监制的歌曲陪我哋经历人生嘅甜酸苦辣。 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怎那么温柔？幸福 手下留情，陪你陪你陪陪你，搵埋音乐大师鲍比达陪住你。 无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 我哋咧就期待阿老师嘅呢个盛会啦，咁啊，即系亦都好开心可以揾到阿鲍比达老师上嚟啦。咁我哋咧就要开始讲下阿老师你嘅音乐生涯啦，你嘅 journey 咁长60年，点样开始啦？我哋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噶啦，就系边个帮你改鲍比达呢个名嘅咧？ 真系改得好好啊！ 系咩？ 我一路以为你姓鲍噶， 唔系因为呢个咧系 EMI， 因为 AMI 嗰阵时咧。73年 I became EMI Music Director。 嗯。 咁嗰陣時有個我哋有個 A&R Department， 因為嗰陣時呢 Canto Pop 開始嘛。 嗯。 咁先到 Line 啊，咁好多 Brand 啊 ,Commercial Radio 啊，佢哋有好多人開始唱啊，羅文啊越嚟越多啦。咁嗰個 A&R 話俾佢聽，不如我哋同你改一個中文名㗎啦。咁我 last name 呢就係 Barbita 㗎嘛。咁 Barbita 佢即係鲍比达啦，就佢哋 suggest 嘅唔係我，佢話 Barbita 咁我话我好啦好啦， 你其实你知唔知点解噶？ 唔知噶， 无啦啦成咗爆。 哇，点样解释好咧？爆系个 last name 嚟嘅，系啊。 但系其实系一个几中文名嘅一个名嚟，我觉得改得几好噶。 鲍比达 系啊， 比系哇，点样翻译呢个名字做 Chinese 咧？英文咧我都唔系好知添，达系。 達係咩？ 係到達咯， 到達或者係 係咯， 即係發達。 發達 係啊， 咁我希望咯。 你識唔識寫㗎，老師？ 唔識。 你有冇嘗試 中文名咧？ 點寫啊？ 我係淨係識寫我三個字。 哦，爆比達。 哦，嗰三個字就係。 係啊，因為要簽名，要簽 CD 啊，咁樣。所以細啲嘢一定要，一定要簽啊。 但係唔得喎，因為好深啊。嗱，除咗個比字比較上容易之外咧，爆字同個達字筆畫都好多㗎喎。點解？ 我用。我用簡寫，所以我在北京嗰陣時就學咗點寫咯，簡寫咯， 咁啊要講下，因為咧喺我嘅細個咧，我好經常聽到頒獎禮咧就係邊兩個人多謝你咧，就係、是。阿 Lam 哥同埋沙莉姐姐，因為佢兩個個特色都係好洋化。 係啊係啊， 沙莉係人都知又係 英文係啦，英文人咁樣啦，一半個 唔識睇中文噶嘛。 係啊係啊， 你又係噶嘛。所以你哋三個咧就覺得啊，呢三個組合咧好特別嘅，佢哋又唱廣東歌， 應該咧就一定係一拍即合啦。 係啦，冇錯啦。嗱，我哋咧即係喺講你點樣加入呢個 EMI 啊，之前講起細個先啦。阿老師，你喺邊度出世㗎？ 我香港出世， 香港出世嘅。 係啊。 咁你細個嘅生活係點㗎？即係你點樣開始接觸音樂㗎？ 哎呀，好早好早嘅。我八歲嗰陣時咧，1958年，嗰陣時咧，其實香港咧係有兩個band 嘅，得兩個 band， 兩個菲律賓 band 嘅，一個叫做 Fabulous Echoes， 一個咧就叫做 Rocky Fellas。Fabulous Echoes 咧，佢哋係個年紀咧係比較大嘅，佢哋咧就係玩緊 pop 噶啦。咁我哋嗰啲 age 咧就係7、8、13，跟住16。然后即系我哋五个人，即系呢个 系 吓五个人， 岁八岁 夹 band 啊， 日日我夹 band。 但系你嗰阵系几多岁啊？ 我系八岁咯， 你系八岁哦， 即系有个细过你嘅啫。 系啊系啊， 夹 band。岁八岁13、16啊嘛 吓。咁嗰阵时咧有一个菲律宾一个佢哋系一个家一个 family 吓，跟住咧佢哋嚟咗我哋个屋企同我哋一齐住。咁佢哋系夹 band 嘅，因为菲律宾嗰阵时咧就好多 band 噶嘛，好兴噶嘛，同埋佢哋好有。天分嗰啲，佢哋就冚唪唥啲啊 ！All singing， 佢哋嗰陣時咧就已經唱緊孖王啊、Little Richard 啊嗰啲咁嗰啲嘢嚟噶。嗰陣時咧，咁佢哋話佢哋不如加多我同佢哋玩，因為嗰陣時佢哋玩緊嗰啲 ukulele 嚇 ，ukulele 啊。咁咧就揾我，佢哋冇 percussion， 咁我咪玩 bongos 啦。 你識嘅 嚇，我唔識噶，不過就總之俾咗我咁啊，自己玩啦。 哦，即係你嗰時一滴都唔識噶， 唔識噶， 唔識 噶，因為我五歲咧就係玩緊。古典钢琴有啲 sense 啦，嗰阵时不过咧就总之有 classic 啦。佢哋话不如叫人教下我少少几招啊，咁啊叫我玩，我玩翻啲 bongos 啦。咁由1958年咧，我哋已经系做紧每晚2-3场噶啦，系啊，走场噶啦， 湾仔啊， 走场。 湾仔都有啊，乐谷 hotel， 跟住咧就香港九龙咧就金汉啊、新亚啊、Metropole 啊、乐宫啊、Golden Phoenix 啊，好多好多夜总会嘅 ，Paramount 啊，你都未出世啊， 未出世啊， 系啊，咁啊喺香港嗰边咧就 King's Theatre 嗰度啊，咁 King's Theatre 对面都有一个夜总会啊，跟住仲有一个。喺 Metropole 好似北角噶 ，anyway 我哋 都成嘅 Metropole 即系啊， 一路走长噶啦。咁我哋每晚咧就会做一个 45-minute show 每一个地方嗰阵时好笑噶，一玩完咧，咁佢哋好开心。我嗰啲拍档咧真系好唱得，同埋好得意噶。Oh little darling, baby, oh little darling, bump you, worry, worry, worry。佢哋系直情系玩紧呢啲咁嗰啲嗰个时代咯。我哋一弹完咧，好多人咧就会抌钱噶咯，喺个 dance floor 嗰度啦。咁我哋会执咯，一路执啦。咁啊，每晚有2-3场咁样咯。 即系都执到啲钱噶，系咪啊？ 有冇人工嘅先？即系基本嘅人工 啊？有噶，呀。改身装，迎着旧时髦。新风格完全料唔到，新气派边一个制造？大家都话我好好，不进步，思想真古老，不改变，完全系顽固。讲个性不通晓世务，望真天亦觉恐怖。做嘢有道，理想高高，人纯正。你咪话土，摩登一个帽，偏当有宝，大众都愿做长 年像旧时髦，新风格完全料唔到，新气派边一个制造，大家都话我好好，不跟风思想真古老，不改变完全系顽固，讲个性不通晓世务，望真啲亦觉恐怖，做嘢有脑理想高高，人纯直你咪话土，摩登一个帽，偏当有宝，大众都愿做墙边草，跟风乱脑，到底点样治好摩登丑陋？ 点解你屋企人会俾你八岁细路仔走去啲夜总会嗰度玩呢？ Well, at the same time, 我仲都有读书㗎，我嗰陣时我读緊德信学校㗎，係好一时颠倒㗎，不过所以long story 唔知点啦，总之我夜晚又做日头呢就 返学， 好返学就好眼瞓啦，搞到叫咗我妈妈咁啊闹我哋点解会咁啊咁啊，我唔知啦，总之 long story 啦so at the end, 咁啊我差唔多十岁呢，咁佢哋走咗啦，佢哋本来系叫我一起去美国㗎，同佢哋一起。 叫咩名话？叫做 Rockefeller's Combo， 系 Rockefeller's Combo。 本来佢叫埋我一起去噶啦，收尾我父母叫我不如读书啦，即系喺香港。咁我真系冇啦。咁收尾咧就十四岁嗰阵时咧，就我又碰到一个困难，咁屋企又唔系好掂。 嗯， 咁啊嗰阵时我唔知点搵食啦。 嗯， 我就攞咗我爸爸嗰、那个。个乐器有一个 base， 系 咁我即刻要搵钱，我话唔得，我要搵钱啊，因为爸爸喺医院，即系我哋冇乜钱，即系俾钱，又医病，因为我识睇谱啦，咁咁啱咧就有一个 band 又开始啦，咁我话我弹 base 啦，咁我学咗个 base， 又好快学到 base。咁啊，去啦！ 就 join 咗个队 band， join 咗个 band 啦。咁我 join 咗个 band 咧，我直情我仲记得嗰个 night club 咧，第一个show 咧系叫做 Oriental Pearl， 喺加马伦道。 加马伦道， 系嗰阵时个 Tom Lee 附近嘅有一个夜总会。 哦， 咁嗰度弹咗三个月，之后咧就去咗金冠。 金冠 记得， 嗰阵时系 金冠大厦嘛。 系啊，直情嗰阵时有个夜总会噶嘛喺嗰度。金冠之后咧，跟住咧就。Tony Carpio 找我啦 ，Tony Carpio 咧就喺 Bayside 重庆大厦下边嗰阵时最红噶嘛，嗰度好红嘅，咁我有好多好多有 Italian band 喺度啊，有好多好好个 band 喺嗰度，同埋嗰阵时咧成个尖沙咀成个香港咧好多菲律宾 band 嘅，即系成个 music 佢哋同埋嗰啲 band 系玩得好劲嘅，即系佢哋系玩 Chicago 啊，又玩 Kings 啊，又玩好多唔同个。有啲 Filipino Tom Jones 啊，有系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咯，所以又有啲 B G 啊，总之乜都有啊嗰阵时。 咁即系话普遍嚟讲，其实去睇嘅嗰啲人，全部都系啲香港人嚟噶。 系啊，系咪香港人？ 水兵啊，嗰啲会有冇噶？ 都有噶，所以香港嗰阵时夜总会好多， 你即系重庆噶。 系啦，重庆大厦嗰阵时有 Bayside， 跟住楼上啊叫做。仲有一個夜總會啦，跟住對面啊 ，Dan Shackle 啦，佢都係 Gessikai 啦，跟住咧就 Top Notes 喺 President Hotel 嗰陣時喺下邊噶嘛。總之周圍都係 band， 咁冚唪唥都係 dance band。 識唔識噶？咁你嗰陣時有冇已經見過啊 ？Elisa Chan 嗰啲咁樣樣噶 ？Elisa Chan 就後期噶啦。 哦， 又後期噶啦。我喺 Hilton 嗰個 Dan 見到佢噶嘛，同啊鐘定 一先生啊 嗰陣時，就嗰因為我嗰陣時咧。嗰、那個係應該係72年，因為72年咧，我喺樓上喺 Hilton Eagles Nest 做緊 band leader 噶啦，就係嗰度。咁所以我個經驗咧就即係好豐富， 係啦， 又玩 dance band， 又玩 jazz， 又玩，總之彈埋 saxophone 啊，即係咁樣。 即係唔係淨係玩 bass 噶啦？ 係啊係啊，因為嗰陣時你要玩乜都要玩噶啦。 上路。我心庆幸你在某夜披雨飘到，我现再度有自信心，因有你鼓舞。今我知道若然受挫亦能提步上路途，因我知道在旁是你就如红日照路途。无论有几多几多的风波，你见我爱 我那么多，使我不再惊痛伤风飞雨堕。期望你心中知得很清楚，我每句每句爱的歌，已全部处置全为你而歌。 所以 Tony Carpio 嗰阵时咧 ，Teresa Carpio 个 uncle 揾咗我做 bass 啦。咁嗰陣時咧，就佢彈得好深噶嘛，即係佢係玩 jazz 噶嘛，我係玩古典噶嘛，所以哇好辛苦啊！嗰陣時俾鬧鬧到餐黃，不過呢個經驗咧就好難得嘅，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好值得咯，因為我覺得做一個音樂人咧，我哋舊陣時嗰個經驗咧，同而家個經驗咧，嗰啲音樂小朋友咧就冇碰到嘅。This is very very very important， 因為我覺得。讲翻音乐同埋一个做一个 band， 因为我可以讲咧，就点讲咧，我系一个 I grew up inside a band， 然后就，所以我好清楚一个 band 系应该点做嘅， 应该点咧？ 好多嘢嘅，因为一个 band 咧 ，there is a musicianship， 即系 that's why when you hear a band，there is musicianship， 意思咧就佢嗰、那个。 音樂的風格 not only 風格，佢係有佢自己個技術，佢嗰啲 technique 佢會有自己個 talent， 佢點彈噶嘛？呢樣嘢咧可以講咧，就我哋今日好多小朋友唔明呢樣嘢，即係佢哋係有個譜，睇咗個譜，係用個眼 reading the music and that's it。You know it doesn't come out from here。 即係冇咗個靈魂彈。 So because they are reading guides。不過嗰陣時唔得嘅，嗰陣時咧佢俾你咧得一個 chord 咧，你自己要發揮嘅，即係你應該點彈，你玩到唔啱同佢哋嗰啲 夾唔埋一齊，係 夾唔到咧，俾你鬧親懵嘅。所以呢樣嘢咧好好唔同嘅。 咁老師啊，點先可以做到咧？其實即係你哋嗰個年代，你最初你跟住阿 Tony Carpio 佢鬧到你好緊要啊嘛。咁就係因為你做唔到嘛。咁後嚟你就一定係慢慢可以做得到啦。咁點樣先可以做到呢一步咧？ 呢樣嘢咧係要經驗同埋要解釋俾你聽，因為 music is not vertical。It is horizontal。You know, 就呢样嘢，因为如果你睇谱咧，你系就咁睇咧，系呢样嘢噶咋，下一个就先，我到嗰度先算，你明唔明啊？所以 playing like this and then like this。不过咧就我哋嗰阵时咧 ，and the way you play a professional will play is 唱嘅。Everything is singing mode. It's not techniques 呢个话系 A 7啊，就咁啊 A 7咁嗰度系 D minus 7咁不但止呢样嘢咧，呢、這个乐器咧你要同。另外一個樂器搭嘅，佢點彈咧？你唔可以同佢衝突。嗰個四個人默契咧，個鼓啊，佢點彈法啊？咁你個 bass 應該係點彈法？咁不但止佢係咁樣彈法咧，你係要唔同個 way 嚟彈噶啦。So there is always a juggling， 即係要 always changing， because 佢係咁樣彈，咁你要咁樣彈。呢、這個咧就 feeling 噶。you can't read it。It's feeling， 咁咧就個歌手點唱咧，你係都要配合佢點唱嗰個 mood 啊。 係， 咁你個 touch 咧，你係咁死板咧，咁你大鑊啦。你聽明唔明啊？You know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只不過咁你一吹快咧。咁你就死啦！即系你喐少少，就总之唔得，你明唔明？所以不过咧，呢啲前辈咧会同你讲得好清楚，不留咗先。Let me explain. Music is an art. Don't forget that because today there is no art in the music right now because they built the music and that's it. 因为每一个首歌咧系有佢自己个灵魂。同埋佢三分鐘四分鐘咧 ，is like 一個短片，is like a short story, short film。所以 starting from the beginning 到 the end， Everybody is acting. 大家都喺度表演緊。 表演緊。According to that story. 即係表演緊嗰個同一個故事。 即係嗰個 story 係 Oh, I love you. 即係同埋嗰啲嗰個 story, 佢點寫嗰啲詞。It's all in one whole picture. 咁你 as a producer, 我係導演。所以每一個樂器 needs to correspond with everything,、you know.咁你点摆小提琴？你点摆个钢琴？个钢琴点弹法咧？钢琴同埋合埋烂啲乐器咧，点弹法咧系 depends on how the singer sings。 哦 ，it's not because OK， 我哋嚟啦。哦，呢个歌系咁啊，就系咁样弹啦。No，it's not like that。 系 系。所以即系所谓 歌手点唱。 所以而家即系我都好坦白讲。而家好似聽音樂咧，係淨係聽歌手。咁嗰只個歌手咧，每一個 phrase 咧，有好多種個表情嘅。You know, there's many ways you can express a melody. You know what I mean? 咁呢啲咧係要好有功力嘅。你要知道 how to use your head sound, or your chest sound, or 或者 or 氣個聲 ，something like that, depending on the mood. 所以 this is artistic.It comes from the heart. 而家 what we hear is just melody and the singer. 你听到前四个小节后面你知道系乜㗎啦。Right? You can tell already. But it's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that. 唔系咁㗎嘛。同埋嗰啲歌呢有啲呢就好简单好简单。太简单变咗 it's because of commercial快餐即系个hook喺度咁可以卖到咁样就最好㗎啦。咁因为佢当咗啲人听听众呢好似系傻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哋想快啲买咁嘅事，咁我可以上咗个脑咁啊，咁啊点 ？But actually it's not like that. You know, 你做 films 都系咁噶。You know, there's got to be an art. You know, we don't treat everything as a circus. You know, 即系一个 show. Because 音乐系音乐，音乐有啲咧就 OK， 你可以玩。不过咧就音乐咧真系一个艺术嚟嘅。无论可点，同埋 apart from the way you sing， 嗰啲乐手咧，佢点 deliver 咧，佢点弹咧 ？So that's why there is artistic value of how it was delivered。Artistic value of musicianship， 嗰价值喺嗰度。 即系一个音乐啊，即系有嗰个乐手嗰个艺术价值喺度，系啦。 It's all about the heart。Heart。You spell H-E-A-R-T. A-R-T, it's art. Oh, don't forget. Don't forget music. 音樂是一個藝術來的。我們 if we treat it too much as commercial, it's okay, yes, but 真的要擺多啲 heart, 擺多啲 our heart, 即唔係話唱到個歌啊 ，that's it, 唔係啊嘛。It's not like that. 所以我覺得咧，就做音樂咧唔係咁簡單。不过而家咧就好似今日咧做音乐好简单 嘅，我哋都觉得唔简单噶。 其实咧会唔会系叫做啊有一个断层出现咧？我一路喺度听嘅时候，即系好似中间断开咗。譬如啊，有一个好好嘅 producer， 一个好好嘅监制，我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我好有 art 嘅嗰一样嘢喺度，但系我眼前嘅嗰班帮我弹嘅嗰啲人，佢唔明我讲乜啊！ 咁你要话俾佢听。 係啦佢一路都收唔到嘅时候你就夹唔。 你要夹。That's where the music director comes in.、Because as a music director, 你係应该 you have to tell him how to play and why.、如果係佢係玩緊错你要知道点解释俾佢听。 在你这一生当中总会有风雨。亦有算不到的哭泣与凄楚。但你要知道，无论路有着斜坡几个，不管好与坏，伴着你跨过，总有我。要与你走一生路径，不理风雨冲击多强劲，对你这般皆因为你，亦以真爱把我心带领。同心对真，一生将不败决胜，长路与血汗能见证，我对爱充满激情。同心对心，同心对真，专一因心来真正，明白到爱像人生高贵可见。 你可以用广东话翻译翻头先阿老师讲嗰堆英文啊？ 哦，凭千个心。 Heart 入边有 A L T， 好劲啊！我觉得呢句呢句真系好劲啊！大家可以好好咁样领会一下。 系啦，咁啊，白比特老师编嘅呢首作文啦，沙里嘅《凭千个心》，转头翻嚟继续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国士若健。最近咧有一集萧叔讲到 courtyard 呢个字 ，courtyard。有听众问萧叔叔，佢话啊呢、這个字点读咧？因为我女朋友话我读错咗，佢话个 tm 系唔应该读嘅。跟住萧叔叔咧就讲解个 tm 咧，其实我用另一个方式去呈现出嚟。最近个女朋友咧又 dm 萧叔叔咯，咁佢就话。其实呢个正正就系我嘅意思啦，咁样咁啦，呢度就帮阿女朋友澄清翻，其实咧佢嘅意思就系将个 T 音系熄咗 ，OK， 用一个成个 syllable 急停嘅方式去呈现呢个 T 音。既然同呢个女朋友澄清翻咧，咁啊顺便讲多一集，俾多一个例句大家练习呢个字尾嘅 T 音，好多时候熄咗，尤其是喺英式英文里面会见到嘅。今日讲呢个句子咧就系咧。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能够见到你呢是我的荣幸一个客套话啦初见人来的时候。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在这个这么短的句子里面呢有三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食了的 TM 的。第一 it was, 在喉咙里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一个很大的荣幸 a great pleasure.Great, G-R-E-A-T, 当然个 T 音后面一个 P 音，所以我个 T 音唔读，急停咗。Great, great, great, great. So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有啲人会读埋 meet you 都得，但系咧，小叔有时会读成 meet you. So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咁呢个急停咧，就系我哋 courtyard 里面个 T 音个读法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大家慢慢练习呢个句子，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殿堂级音乐大师鲍比达。 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乱。 咁啊，讲翻老师先啦。嗱，你中共喺即系你未做 commercial music 之前，你玩咗几耐？玩 band 喺香港？ 我谂玩咗 dance band 廿几年。 哦，廿几年。咁你中间有冇离开过香港噶？ 啊，嗰阵时冇离开，我系1993年先离开嘅。 哦，即系中间一路都系留喺香港噶？ 唔系，我做咗 EMI 个。音乐总监做完三四年咧，就我又再离开，因为咧我自己唔满意自己，因为我觉得一冚唪唥都执生嘅，我想知道系我系应该系点 ，why it became like that， 整一个 arrangement， 即系点写，即系我觉得唔够好咯。嗰阵时我系七年嘅，所以我离开，我觉得即系我自己编嗰啲 OK 啊，聽你上嚟係 OK 啊，不過 I know 我自己知道咧，冚唪唥都係執生嘅， 然 後所以我係就離開去咗 Boston Berkeley 咁啊，再 要讀書哦。 其實你未讀之前，你所有嘢都係靠 自己噶。 即是天分啦， 系啊， 同埋旁边可能有一啲大人物去帮下你闹下你嘅时候，慢慢喺度学翻嚟， 冚唪唥系 through experience 咯。 哦， 咁点解会揾咗你入嗱？即系由 band 到呢个商业音乐，边个揾你入去 EMI 噶？ 我因 EMI 之前咧，就系我喺黄竹坑嗰阵时，有一个唱片公司叫做唔记得咗 啊。 anyway 嗰度嗰阵时咧就。開始有人叫我Chris, can you try and arrange this, 同我編曲。咁嗰陣時開始就有 Amina, Cindolai, 跟住呢就蘇瑞啊，因為蘇瑞嗰陣時喺 Hilton 唱緊歌，咁佢哋同佢做一個碟啦。咁個歌開始就補記嗰啲人揾我啦。又補記嗰度，跟住呢有 Jade, 嗰個 band 啦。咁跟住呢就許冠傑啦，就越嚟越多人咯。嗰陣時咁出碟，Pat Chan 啦，After that 咁嗰陣時之後咧，就拉咗我去 EMI 啦。 哦，咁你 EMI 啦，有 Francis Yip 啦，有 Brenda 啦，有葉振棠啦，有一個菲律賓女人啦，女仔啦，跟住仲有。小凤啦， 哦，小凤姐， something like that, 都越嚟越多 from that time。 嗰阵时你未出去读书嘅，已经揾咗你入嚟做。 系 嗰阵时主要做咩就是、做编曲啦。 编曲啊，不过咧就我觉得编得唔够好咯，所以我话我要走一走先。同埋嗰阵时我哋录音咧四个 track 嘅咋， 系 系， 即系用嗰啲 open reel， 系啊， 嗰啲带 四个 track 嘅咋，所以你睇嗰阵 时，你点识做呢啲嘢咧？你嗰阵时你打 band 咁录音室。嗰啲嘢啊， 你都系弹 bass 啫，系啦，点解你会识？ 唔系嗰阵时我转咗琴噶啦，因为佢哋话俾我听即系冇，你要玩翻琴，因为琴咧就紧要啲，同埋可以赚多啲钱嘅。咁可以编曲噶嘛，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Anyway， 不过系啱嘅。 咁所以你早期喺 EMI 你都系做编曲嘅多，咁个过程系点样噶啦？即系譬如。喂，有首歌，我系英文歌嚟嘅，我就想改咗佢做中文。啊 ，Chris， 你同我编咗，系咪就 系 咁样？ 系啦，就 系咁样噶啦。 不过咧，好怪，有时咧，有一个故事咧，有一个 artist 咧，就唔识写 melody 啦。咁佢我系编曲噶嘛，佢唔识 melody 噶，咁叫我编。咁佢点俾我咧？佢俾我三，跟住二喺度，二一七六，即系咁样。咁我话。点啊？呢个点编啊？呢个系我佢个 melody 噶啦，即系 咁系简谱嚟嘅，又唔系简谱嚟嘅， 唔系又唔系简谱，个简谱嘅即系好似一个数字咁啊，甚至咧即系一个唔知咩单嚟嘅，因为即系又冇小节，又冇嗰个拍子， 系、哦、 所以佢写三 数目字啦， 系啦，咁佢三二一二，哦，佢意思咧 mi re do re， 意思就系咁嘅， 有冇出到嚟嘅呢首歌？ 有噶， 好啦，你 但系唔讲呢首歌咩歌啦， 到而家呢个人仲唱紧。 哦， 爱像轻烟似白云，是梦幻还似真，美梦失去似雾里尘，风声添苦困。人温馨难忘记，歌声伴我千里，知音已别离，烦恼可不理，你的说话难忘记。还似真，岁月唏嘘倍是老人，几多辛苦 将每日怀念你。新的希望又从远方升起，我将每日怀念你。 好不好玩呢？即做呢份工 辛苦噶，不过咧，不过好 challenging 啦，即系因为我都因为好中意编歌。其实咧，我好早期咧，我其实系我爸爸俾个我嗰个力嘅嗰个火嘅。 嗯， 因为 ever since when I was small， 即系我五岁嗰阵时咧，就佢有一日我仲记得系金巴利度，佢踎喺度，佢话如果你想做一个音乐人，佢话你乜都要知，佢话。唔好学佢，因为佢咧就冇乜机会真系读过音乐。佢话你要识编曲，你识作曲，你要识做歌舞剧，你识做电影，最好就系咁个 情况。你平时真系做晒， 吓 真系做晒。 长大咗之后你做晒， 系啊系啊。佢咁佢同我讲呢样嘢，所以呢个火咧一路都喺我个心度。所以其实到而家，我而家六十周年，我系真系。行文都做晒， 嗯 ，you know finally， 咁嗰个编曲嘅过程系点啊？因为我哋咧就唔知啦，我哋听歌嘅啫。好啦，而家有首歌诶，交俾你啦 ，Chris。咁你通常你会第一，你点样开始去编呢首歌？ 新不了情咁样啦，系啊。 第一，我要知道嗰个成个个环境，因为嗰个环境咧系个 the color of the whole film， 嗯 ，of the whole picture。咁我知道嗰个感觉系会系咁样，咁我会自己。摆我自己喺嗰个画面嗰度嘅，咁我系会 try and feel 嗰个感觉，我 feel 到咧，咁我自己咧就用个钢琴嚟 jam 啦。咁我 jam 完咧，咁我知道有点开始咧，咁我写啦，点再继续咧又再写啦，一路咁搏咯。跟住咧就玩完一个 part， 咁啊再谂加乜嘢 dynamics 啦，用乜嘢乐器啦，点弹法啦。因为每一首歌唔使一定系一样个弹法，亦都 is played differently， 个 touch 啦，最紧要系嗰个画面，嗰个画面咧要好清楚。所以我自己系会好 careful， 系即系前边嗰个音乐同后边一定要有啲分别嘅。因为 like I said， 个电影一个电影四分钟系有个过程，嗰个过程咧就一路带住你。咁样去， 嗯，问多一首歌啦，因为呢、這个新不了情系你写啦， 系 你点玩都得啦。我举个例啦，因为嗰个年代咧就有好多改编歌嘅，即 cover version， 系。 譬如我举个例啦，你帮 Danny 都做咗好多歌啦，其中一首咧就系 B G 嘅叫《童年乐趣多》，我系成日播嘅。咁呢首歌， Massachusetts， 呢首歌系 Danny 唱过噶嘛？好啦，你点样将一首好出名嘅英文歌？再編翻成一首廣東歌俾香港嘅 artist 唱，呢、這個過程係點嘅咧？ 我諗我冇聽過，不過如果係咧，就係直抄嘅啫。 誒、欸，會唔會有影響㗎？即係譬如我本身嗰首原裝 original 嗰首歌，佢已經編得好靚啦，咁跟住如果交到我哋手上，哦，要做一隻廣東歌，會唔會盡量都希望唔好喐太多咧？ 舊陣時就係咁咯。 哎呀， 哦、所以我覺得好失敗呢樣嘢。對我嚟講咧 ，you have no creativity，you have no、 哎、 you have no room。所以呢個係為呢個原因，所以我93年我受唔到、 哦， 所以我係要離開香港就係咁樣、 哦。 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咁樣落去咧，就我係20年後咧，我都係會係咁樣噶啦。 原來 because you have no room， 呢個 係好緊要。 係咪即係唱片公司都會覺得喂應該跟翻嘅？ 係噶，冚唪唥跟翻噶， 冇嘢做噶咯喎。你其實 冇噶， 執翻佢啲聲， 係啊，執翻連埋聲都要一模一樣噶。 哦， 舊陣時就係咁噶啦，好坦白。 所以係如果你作為一個你好有火嘅音樂人咧，其實唔開心噶。 梗係啦， 因為你淨係抄，其實你真係抄翻佢。 Exactly， 所以我個、 哦、 個原因點解我係離開？因為我覺得我冇乜機會做歌啦。嗰陣時、我有。少少陳百強啊，不過唔係好多咯。不過嗰陣時，即係坦白講，嗰啲改編嗰啲歌咧係好聽嘅，真嘅。不過嗰啲即係如果係比香港，你喺日本聽，跟住係韓國帶翻嚟，佢已經 hit 咗噶啦嘛。 係 All you have to do is put in microwave， 咁啊甜噶啦嘛。Right， 叮嘅一咁啊 OK 噶啦嘛。 係 咪俾另外一個歌手轉翻嗰個詞？ 佢咪掂噶啦嘛，明唔明？所以嗰阵时嗰、那个嗰、那个 game 嗰个玩法咧就系咁咯。 系系。 所以个 creativity 就有限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要发挥，即系我觉得冇机会，我要揾机会。 嗯。 所以我嗰阵时咁啊，跟住咧就 先至到台湾啦。 就我决定要走。 为什么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成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 就繼續有啊，白比達老師咧就繼續講啦。咁聽日咧就繼續會講，特別會講到同阿 Danny 等等嘅合作嘅。You know what I mean？ 同埋佢其實咧，老師仲好有火啊！ 有乜嘢咧？ 佢仲好有火啊！長話短説啦，真 係好有。You know what I mean？ 我哋啱啱同阿勤咪後都喺度討論，究竟如何可以有一啲外国人嘅腔口去讲英文啊， 即系好似小叔叔 ，It's nice to meet you 嗰啲咧， 系，因为咧，我哋头先一路讲咧，就话觉得阿老师讲啲英文好好听，因为佢嗰种好听，佢唔系用一堆英文答你嗰啲啊，即系你用啲好深嘅字啊， 即系嗰啲咩， 或者讲得好快啊， 咩 pineapple melbu 嗰啲咧， 唔系要好有自信 pineapple melbu 嘅好似叫做，咁即系佢真系，即系一种好好嘅沟通嚟啊，因为咧。我覺得同老師，你知道我哋啲英文有翻咁上下咯。咁我哋同老師傾偈嘅時候咧，我係完全唔 feel 到壓力啊。因為有陣時候你同一啲滿嘴英語嘅朋友傾偈咧， 呢、這個咧 其實真係好有壓力。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嗰、那個啲嘅經驗啊。 鄭國瑜咧， 因為老師有陣時候都會講。呢、這個 啊係喎，佢係 trialing 啊， 佢係佢頭先唔係講經驗，呢、這個叫做尖啊，佢唔知講咗咩 anyway 啦。 咁啊，我想講咧，經驗係講錯咗， 係啦 ，anyway 係好得意嘅。 因為有陣時咧，如果我哋對住一啲譬如你知道佢個母語並唔係英文嘅人咧，其實你個信心會大啲。我舉個例啊，譬如我喺外國讀書嗰陣咧， 譬如我同啲韓國人講英文，我都係講嗰啲好核突嘅英文嘅，遇到 I mean 嗰啲啦。 但係會明噶嘛？ 佢會明，同埋我個信心大啲啊！但係如果對住一個白人嘅老師咧，我就窒噶啦。 其實咧、你用翻相同嘅一句英文咧，白人老師係唔明你講乜，但係韓國人就會明你講乜。 我又覺得未必係因為咁嘅、而係因為你怯咗啊！嗱，嗰個白人老師其實佢都可能明白我講乜嘅。不过我熬咗先，但咧我同一个日本人啊，或者系台湾人啊，或者系韩国人啊，或者即系我哋啲港灿啊，用翻嗰堆咁嘅英文咧，你明知道嗱，就算我同 A、B、C 讲咧，我个信心都大啲嘅， 系 即系就算佢满口英文咧，我知道佢个母语并或者佢识多一个语文咧，我觉得个哇佢会明，佢会同情我嗰啲发音系啊 ，you know what I mean 啦嗰啲，你明唔明啊？即系咁，但系咧对住一个咧，我对住黑人咧我都怯嘅， 系 即系譬如佢系满口英文啊，同埋佢系嗰啲即系 yo 嗰啲，我系唔敢讲嘅，呢、个就系当年嘅写照啦。所以我对住阿鲍威达老师，因为佢又可以讲下啲中文 ，you know what I mean。我哋又可以同佢吹两嘴英文，佢又好似明我哋啲英文讲乜咁。 虽然佢系讲 art， 我哋讲 art， 我哋系用言字边个 art like 个 art。 系啊，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寻日我第一个问题就系老师，你明唔明咩叫集邮啊？ 其实好难译噶， 老师真系唔明。 喂，咁佢唔明我明系啊。 系啊，因为阿刘伟恒讲咗就，今日好开心啊，可以集多一个邮啊咁啊。跟住我突然间谂，系老师明唔明咩叫集邮？ 我其实怀疑老师唔明我哋讲乜。譬如咧，我哋有阵时 可能好多嘢佢都唔明嘅。 坊间嘅譬如话，真系一滴都冇啊！咁佢一滴都冇啊！其实系近年嘅嘢嚟噶嘛？你真系譬如譬如一滴都唔识啊！你嗰啲咧，譬如啊，我佢咪弹嗰个鼓嘅，我好似讲咗句话啊，你一滴都唔识噶。佢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我怀疑老师唔知我讲乜嘅，咩叫一滴都唔识咧？其实系好难翻译翻做英文噶嘛。 咁唔知阿老师有冇怀疑佢讲啲英文其实有好多我哋听唔明嘅。 诶，咁又唔系，我想讲老师啲英文系 好容易听， 简单啊， 系啊，我觉得其实好 系， 佢好似系刻意就翻我哋知道我哋咩根啊，一望你个样子，你有几多，所以咧佢讲得好，听得好舒服，同埋咧佢会令到我一路听，系一路有一种自信翻嚟嘅感觉，我以为自己识英文。 回应翻今日访问个头咧，我觉得有样嘢系啱数，令到即系两位做访问嘅时候冇咁怯啊，就 系 老师嘅中文名啦， 系鲍比达， 真系好中国人嘅嗰种。中文名系啦，所以令到你有种咧啊，其实大家都系同乡嘅感觉， 爆喜症系咪有啲关系嘅咧？系咪真系同乡嚟嘅咧？呢下紧要 系啊，或者老师嘅屋企人系咪中意睇《龙珠》咧？其实 系咯， 系啊， 定系佢哋中意睇《连登》咧？ 不得了啊！好啦，琴晚咧我哋就播咗一啲即系鲍比达老师相关嘅 男子歌。 今晚咧我哋播啲女 子 歌， 系 一个仲有咩？ 有，我有一首， 系咪真系有噶？ 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其中一名被告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他已经获准保释。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会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方无理指责特区政府等错误行径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强调，香港早已回归中国，英方无权利、无资格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横加干涉。中国政府打击反中乱港分子、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决心坚定不移。英方庇护被通缉的违法犯罪分子是对法治的亵渎，没有任何出路。郑泽光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谎言，停止反华政治挑衅，停止针对在英中国公民的任意执法，确保所有在英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中方正告英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英方不要在破坏中英关系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英國政府當地星期二傳召鄭澤光，指出中國最近針對英國的行為模式不可接受。內地開放多八個城市赴港澳自由行，包括太原、哈爾濱、烏魯木齊等，今個月27號起實施。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八個城市人口多，經濟增長大，屬於高消費群，估計可以為香港帶來一年大約300,000旅客，大約12億至到15億元消費額。他說新安排可以為本港經濟增添龐大動力，促進香港旅遊業提質提力，並且增加過夜旅客。旅發局將會向八個城市的個人遊旅客派發200元優惠券，在不同餐廳和商戶消費。海關今個月7號在葵涌貨櫃碼頭偵破一宗涉嫌利用遠洋船走私貨物往台灣的案件，在兩個貨櫃內檢獲大批未列倉單貨物，包括懷疑受管制乾魚翅和鯊魚皮、懷疑受管制木製家具、電子零件和電子產品，估計市值大約1億6,000萬元。海關說，透過情報分析和風險評估，發現不法分子意圖利用遠洋船走私貨物，於是部署策略打擊，並且鎖定一艘準備由香港前往台灣高雄的遠洋船，經檢查之後，在船上兩個貨櫃內發現這批未列倉單貨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479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22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56.4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5，人民币7.235，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兑美元0.662，新西兰元兑美元0.6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5.7美元，卖出2,346.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尹儿啊，你觉得咧，你有咩时刻系需要有人陪你嘅咧？ 我就觉得病到晕晕顿顿嘅时候，最好就梗系有人陪你睇医生，陪你休养，照顾埋我嘅起居饮食啦。 又唔使咁负面嘅，冇病冇痛都可以有人陪你噶噃。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都有我哋精拎一点，无论疾病与健康，都会陪住你一齐学多啲健康资讯噶。 精拎一点，陪你一齐听多啲，学多啲。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赞江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 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为咗追求口感，做白面包嘅面粉只系会留低小麦中间嘅杯乳，碳水化合物丰富，但系就缺少膳食纤维、维他命同埋矿物质。英国有研究团队就从小麦嘅构造入手，并且尝试喺面粉中添加多种谷物，希望研究出口感味道好而又同样健康嘅白面包。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喂，就系呢个节目啊！诚意 推介。哦，十万八千里。 英文系咩啊？ 听啊，唔系听 thousand miles。 Hundred thousand 八千系 thousand 啊嘛 ，hundred thousand miles 系啊， 哦 ，yeah，you know what I mean？You know，I know what you mean 好。好啦，咁啊，喂，诚意推介呢个节目，如果即系佢令到我哋多咗好多题目讲啊，咁啊，同埋咧，即系 咁我哋个个礼拜都会听， 我都想系帮住阿雨光先啊，系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咗我哋今日咧会拣一啲，亦都好 international 嘅，有 Chris Babinda， you know what I mean 嘅一啲写俾女或者偏你女歌手嘅歌啦，咁啊，我嚟先啦，今日系嘛？呢首歌劲啊！呢首歌虽然咧就唔系啊， 我哋完全冇理佢有得。 You know what I mean？ 系啊，呢首歌虽然咧就唔系啊，鲍比达老师写，但系咧佢个 credit 入边好劲啊！佢写住啊，编曲系鲍比达，仲有原乐啊，系鲍比达领导的十五人原乐团啊！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啊！系梁丽勤琴晚讲话选秀 show 啊， 好多人唱啊，系呢首歌。我哋都好少喺节目度会播噶，睇下大家记唔记得咩歌啊？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待。 为何会 当年喺卡拉 OK 首歌都好多女生跳一跳噶，但好难唱呢首歌，你知道那英嗰个 key 啊，冇错，系，同埋咧，即系再一次证明咗一样嘢，就系、是、咧，阿白比达老师嘅歌咧，能够引起一哥 嘅共鸣啊！ 唔单止共鸣，系引起一哥嘅假声啊！佢头先一路跟住阿英唱嘅时候都 争啲，我争啲要转张凳翻。 佢继续用假声，几劲啊！真系 有白比达老师咧负责编嘅，同埋领导一队嘅十五人大乐队嘅弦乐队嘅编嘅《白天不懂夜的黑》，哇，好难读啊！ 系 广东话，系 好嚟啦，跟住第二首听烟草，一听就知系咩啊！ 哎哟！一歌唔妙啊！呢啲歌当年嗰啲冧女歌嚟嘅， 同埋咧一听，其实你已经觉得呢首歌好好听。 我相信呢啲叮叮叮叮咧，应该系阿白比达老师度嘅。 同埋呢段嘟嘟嘟咧，其实系好有 诗情画意啊。 系啦，总之一听就系属于偶遇噶啦。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 Oh, 个超靓嘅前奏，同埋咧呢种歌咧，你听得出一种时代噶，即系唔系话佢只歌本身话编曲系咪靓啊定什么，唔系嗰只，而系咧佢个尾好长。 嗯， 以前咧好多歌可能系个前奏会砌得好靓，个 outro 又会好长好靓咁样，但系而家其实真系买少见少。 好，林志美嘅偶遇， 偶遇啊， 再过一个两唱两个人听下先啦。 哦，我一阵间我播嗰首啊， 系啊， 哦。要俾翻啲 international 嘅感觉嘅戏歌先啦。不必攀登巴黎塔尖。哇，呢首我真系好中意呢首。 系，我好中意你唱嘅版本啊。 我不如你。 我呢几日啊 loop 咗好多次啊呢首歌。 因咩事 咧？因为要揾资料发现，哦，原来系白比达老师嘅歌嚟嘅。 过去片跨天下城市，我算我本。人爱听风中诗，然而在你面前，绵绵情深眼前，谁愿流浪上路途？你在此，你我碰到虽熟无意，却自已知。 发现呢首歌嘅咧，唔系你个年代嘅、 哦。啊，系、哦，我点样发现呢首歌咧？ 你应该问翻佢，你点样发现《帝女花》咧？唔系个年代。 啊，《帝女花》我妈播咯。 哎呀、 哦，我真系唔记得咗点样发现呢首歌、哎，但系我一听个旋律，系咪呢叫 Goofy 啊？ 咩叫 Goofy 啊 ？Groove 啊 ？Goofy 系咪嗰个迪士尼嗰个高飞狗？ 我都谂住讲啲英文， 呢啲就一个红到面晒。你好嘢，你又知佢讲咩？ 要 know why 边啊？ 我发觉咧，我最近咧，我好多人其他人唔明嘅嗰个人讲嘅嘢，我都可以解得通啊。 要 know why 边啊？ 上个礼拜六我又系解释错。 哎，有冇人想播首好心情嘅歌而家？错晒真系，哎你啊！头先嗰几首歌咧都系阿白伟达老师编嘅 ，You Know What I Mean。咁就呢首歌就唔系啲好 goofy 嘅歌嚟嘅，系一首 bad。呢首歌系白伟达老师真系作曲同埋编曲嘅歌嚟噶。哎，终于有机会俾我播下呢首歌啊！好耐好耐冇播过，非常之喜欢嘅。一哥应该听过未啊 ？You Know What I Mean。 要听下先，未 get 到。 别了爱情小说，心不会再天真。热爱那种心跳兴奋，却始终吸引。多少平淡度过每天一分一秒心，心底从无受困。想起你的感觉。 几秒一个， 每隔两秒啊，就会我恨我是女人啊， 系啦，同埋有呢首《寻人》啦，白比达老师写嘅 《寻人》系为咗乜寻啲嘛？ 寻开心 啊，好嘢啊，一个 真 系， 真系啊， 知梗知啦， 听众买咗 Gooby 嘅相出嚟先劲啊嘛，呢下不得了啊，真系。 好， 拉屎啊， 拉屎，去哥。呢首歌咧，我唔知道原来系老师编嘅，因为咧今日我揾歌嘅时候咧，我系把心一横喺 library 打。爆比达听你出啲咩俾我？何 解知？哎呀，呢首系佢嘅。 系啊。 想 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 首歌，何解天天等我路过，想知道为何，何解天不敢说是爱我。如果真的恋爱着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我哋一路咧都系即系 mon 住嗰个百科里面嗰啲歌啦，咁跟住我今日谂，啊，不如试喺 library 揾啦。原来真系仲有好多，听日我都准备咗一啲咧系维基里面冇嘅歌，好好听啊！ 好啦，咁啊，曾经都系我哋嘅手下留情之友啊， 冇错，陈美玲姐姐嘅《如果》。 好，今晚见，拜拜， 拜 拜 ，Goofy， 拜拜。